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Power Music。 Strictly out of curiosity,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 got with me? Kissing you would hit the spot with me.Come on, skip a couple rocks with me. Give me any of your heart tonight. Ain't no reason that we need to be apart tonight. I got something we can start tonight. Looking at you, girl, it's hard to find. Love stars need to be wished on. Your skin needs to be kissed on. My eyes, baby, they're fixed on you. And you snap back. T-shirt, your favorite rock band. Checking your makeup in my Ray-Bans. Breaking hearts like only you can.Come on, baby, shoot a smile at me. Midnight selfie on a balcony. A little something from my lock screen. You're burning a hole in my pocket. We got the beat, let's drop it. Love stars need to be wished on. Your skin needs to be kissed on. My eyes, baby, they're fixed on you. And you snapback. Tattoos cut off some Converse. Singing along to the song with the wrong words. Every move you make, baby, it works. And you snapback.Kissed on my eyes, baby, they're fixed on you and your snapback. T-shirt, your favorite rock band, checking your makeup in my Ray-Bans, breaking hearts like only you can and your snapback. 每天呢都要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像向日葵一样，面对着太阳吸收着满满的正能量，开心就笑，不开心就释放出来，这样呢才可以蒸发掉心里小小的忧伤哦。只有这样的过好每一天，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快乐。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能量音乐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希望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会唱的话，请跟着我们大声的一起唱哦。下面一首歌来自 Coco 李玟带给我们的盛开。 中间聚光灯的交点，忘记隐藏的伤痕累累，笑容的背面，即使还剩着血。 样一首歌是来自 Coco 李玟的跨界崭新的尝试啊，哥特摇滚的元素当中呢还夹杂着一段花腔的女高音，展现出了高难度的唱功技巧。而这首歌呢也是用歌手的亲身经历来给我们传递着生活的大道理。很多艺人在台下呢是咬牙苦练，即使是伤痕累累，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呢依旧要拼尽全力表演，绽放自己最迷人的魅力。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那些辛苦的磨练，也许就是为了自己获得成功那一刻最灿烂的笑容吧，你说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一首歌 Take by the Ocean， 听听看吧。 Masterpiece. You should be rolling with me. You should be rolling with me. You're a real life fantasy. You're a real life fantasy. But you're moving so carefully. Let's start living dangerously. Talk to me, babyLiving dangerously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钟慧。那生活有的时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爆炸性新闻，也不是非星座运势所说的你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大运，学会控制温度与速度，掌握手冲咖啡恰到好处的人生哲学，高颜值的餐具搭配着精湛的厨艺，爱出现之前美食也不能够辜负，用奖金把喜欢依旧的包包收入囊中，犒劳自己近来的努力工作，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最理想的人生状态。让我们一点点慢慢的学会生活，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吧。下面一首歌来自徐佳莹，《理想人生》。 卸掉了眼线，暂时休息吧，想 鞋子穿久了会痛的，我不再勉强你了。想念的老毛病不许犯了，明明说好不再挽留，竟然舍不得。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常说要干一份事业，除了自己的努力和实力之外呢，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那就是贵人提携。那么在台湾提携了很多新人的吴宗宪呢，对于每一次发现好声音的时候，总会给新人很多很多的机会。下面这位歌手呢，就是吴宗宪有一次从厕所里出来的时候遇见了一位歌手，他就是管维嘉。他的声音呢，或许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像江水友，那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听听看来自管维嘉的《世纪末动物感伤》。 找到了主点上，让他放着遗憾，出了一杯摩卡，刮完胡子对着镜子说一声你好，接着微波人打的披萨，一双眼睛望着咖啡 味的香气，听着我最爱的 CD 伴着敏感味道，很像一个家，只是浓雾霾的悠闲舍不得目光。 Baby 多想我们靠在一起，穿过末日已经的人不孤寂，也许快乐也说不定。 Baby 失去是那么的轻易，因为太过习惯忘了去珍惜，现在抱着什么都没有做，所有的遗憾快乐悲伤失去交成了一团冷漠。以后的放下那些人们都怎么过生活的念头突然闪过，是否跟我一样只是静静的等候，疑惑这样的一生到底有没有错。这世界上的尽头原来只能像同伙伴卑微的沉默，真 多想我们靠在一起，穿过末日已经的人哭哭泣，也许快乐也说不定。

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Power Music。 来自陈嘉桦带给我们的三十啊，这是来自我们的微信上来自海口的佳佳朋友所推荐的一首歌曲。他说呢，刚刚迎来了自己30岁的生日啊，听到这样一首歌呢，就特别的有感触。30岁呢，应该给奋斗中的自己一些最好的奖赏，选择向上的生活方式。所以呢，我们到了30岁，可以说呢，人生也才刚刚开始啊。希望这样一首歌呢，能够带给很多同龄人一些鼓励。 没错，那个俗话说得好，三十而立。三十岁呢，是人的一生当中最好的一个时候。可能呢，你会有一个可爱的 baby 和健康的父母，或者有一份大有前途的工作，正在走向人生最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呢，三十岁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大家都要好好的把握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讲修行。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提起十九岁，你会想起什么？是春心萌动时的一丝青涩，还是面对成年人世界的一些迷茫？十九岁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刚刚度过人生的成人礼，却还没有盼来期待中的成熟。站在成长的十字路口，嘴上说要朝前走，可心总忍不住想要回头。我们都曾拥有过十九岁，多年以后再次想起他，你有没有想说的话？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李玟琪《再见十九岁》。 再一次脱开他的年纪，上天让我遇见了你，在这片无声的黑夜，我等你，就让放轻抚着我们还算青涩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能量超乎您想象，我是春晖，感谢你的继续聆听。有的时候呢，被人误解的时候呢，你就微微一笑，这叫做是素养。受了委屈的时候呢，你能够淡然一笑，这叫做是大度。吃亏的时候呢，开心一笑，这叫做是豁达。无奈的时候能够微笑，这叫做是境界。危难的时候还能够泰然一笑，这叫做是大气。被轻蔑的时候能够平静一笑，这叫做是自信。失恋的时候能够轻轻一笑，这叫做是洒脱。微笑真的是有很神奇的力量，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微笑以后》，听听看吧。 微笑以后，说好从此你我一起走，却从朋友走成前男友，爱错了什么不同？难过以后，这伤口还要疼上多久？提醒我那些曾经拥有。太坚强是个诅咒。 Thank you. 错，微笑呢，或许是我们每个人最好的名片。谁都希望跟一个乐观向上的人交朋友。微笑能给自己一种信心，也能够给别人一种愉悦。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只要能够勇敢的笑一笑，任何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哦。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们也希望每天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在一起战马能量音乐哦。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呢明天再会喽，拜拜。 Got a hold of me, yeah. Faking and doing things I shouldn't be, I really shouldn't be. Yeah, but one more call is the one more what you doing right now. It's the one more trip to my side of town and you walk right in. It's one more here we go again. One more drink leads to another. You slide up close to me, tear the t-shirts off each other.One more drink leads to another. You slide up close to me.